播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，20年20人，七月奉献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通过通过通过。 哎，机器坏了吧，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， FM98.2 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 听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 第42章，筹码。 浑身瘫软的剑门被卢舍夫按在膝盖上不能动弹，他的嘴也被对方死死按住，轿子里空间狭窄，又一颤一颤的，让剑门浑身不自在的几乎要吐出来。剑门可以听到轿子外面嘈杂的人声，大约是在穿越蓬莱的交易市场，轿子前引路的锦衣卫呵斥着将路人赶开。剑门努力想叫，但是卢蛇夫捂得很紧，其实就算对方不捂着自己的嘴，剑门也叫不出来，他的舌头完全处于麻痹状态，根本无法发声。小轿吱呀吱呀地颤动着前行，很快剑门听到了海浪声。 哦，这不是李千户吗？要出海吗？ 听声音大约是码头上和锦衣卫认识的蓬莱军官。 啊，是是是，奉指挥使大人军旨，有些许公务早一步回去。可惜可惜，兄弟们还说要请你喝两盅，怎么走得这么急呀？ 啊，改日改日，要不例行公事搜一搜。 剑门睁大了眼，想努力闹出一点动静让蓬莱的军官发现，他估计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逃生的机会，否则只要上了海船，那只怕就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剑门刚要努力扭动身体，一只冰冷的手按在自己后腰上，身体便如同被压了铁针一般，再也不能动弹分毫。卢舍夫看着瘦弱，不料竟有这样大的力气。 啊，不了不了，指挥使大人命李千户先回，怕是有什么紧急公务。指挥使大人是我家大王的贵客，轿子就不必检查了。 蓬莱军官万万没有想到， 隔着一道薄薄的轿子帘儿，建文已经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，只因他习惯性的玩忽职守，错失一次建功升官的好机会，也让建文的小命就此彻底落到了卢蛇夫的手里。轿夫抬着轿子晃悠悠地上了海船，李千户和蓬莱军官又闲聊了几句才辞行。蓬莱军官亲自指挥人帮锦衣卫的海船撤去跳板，解开缆绳，海船走出了很远，还能听到李千户和蓬莱军官两个人大声寒暄道别。建文在轿子里感到颠簸逐渐变得强烈而有规律，看样子船已经驶上海面，正不知朝着哪里而去。过了许久，又听见有人来掀轿帘，李千户在外面说话： 卢先生，到地方可以出来了。 说完话，李千户把帘子完全掀开，撩起轿顶，自己退在一边。卢舍夫放开捂着建文嘴的手，建文从轿子里朝外看去，他们所在的这顶轿子正放在海船的船头位置，前方情况看得清清楚楚。李千户殷勤地命令轿夫把轿子后部抬起来稍许，卢舍夫夹着建文低头从轿子里走了出来，水手们收了帆，将船锚抛进大海，让船停住。这艘海船并不是很大，船身狭窄，不过是一条中型海船，船上连锦衣卫带水手只有十几人，船只停泊的海域很是僻静，距离蓬莱也颇有一段距离，四面茫茫都是海水，别说岛屿船只，除去几只海鸥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就在此时，海船的船舱门突然打开，有人推门走出来，边走还边喊道： 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谁把倭人放到船上来了？ 那个人显然是看到了建文，又惊呼起来： 怎么，这个小子也在，还在倭人手里？ 建文听声音觉得有些熟悉，他挣扎着伸长脖子去看，只见沈提奇带着几个小锦衣卫从船舱里出来，正指着自己。李千户的职务比沈提奇要大出两级，是这次行动的主管，他见沈提奇大呼小叫，呵斥道： 住口，如何对卢先生这般势力？这都是胡大人和指挥使大人商定的事，你尽管听命就是，哪那么多话。 沈提奇指着卢蛇夫，舌头有点打结： 不是，这个倭人说好了是让我准备海船抓住这个小子去胡大人那边，可这个倭人，三锦衣卫好歹是承蒙皇上恩宠的天下第一位，怎么能和倭人勾结？再说了，私结倭人，这可是剥皮食草夷三族的罪过。李千户，你这样， 自从上一次把发现建文的密函发去胡大人那里，沈提奇很快得到嘉奖，并且让他同这位李千户共同设法抓住建文，送往胡大人所在之处。李千户负责抓人，他负责准备船只，胡大人还给他发了一张告身，上面名字职务都填好了，唯差一个公章，只要把建文送到胡大人那里，他就是和李千户平起平坐的千户老爷。李千户鼻子里发出一声闷哼，扶着腰间的绣春刀，一撩飞鱼服的前襟，迈步走到沈提奇跟前，抬起手连着三个大嘴巴，这三个嘴巴啪啪啪抽得极响，沈提奇两边脸上顿时都肿起了五指印来，人也被抽懵了，鼻血顺着鼻孔直流。李千户气势凌人的用食指戳着沈提奇的脑袋，咬牙切齿，双眼瞪得溜圆： 哼，沈提奇，别说你还不是千户，就算你真的当上千户，老子也会升官，照样压你一头。识相的老实闭嘴，这条船上说话算数的还是我。 沈提奇的气势顿时摔下来，他双手捂着脸，任凭李千户在自己脑袋上戳来戳去，低着头不敢回话。 找日本人帮忙是胡大人和指挥使大人的意思，那个小小的提奇跟着做事就是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再多说一句，老子把你扔进大海喂鲨鱼。 说完 李千户转过身，又去卢蛇夫身边说话。看着李千户的背影，沈提琪嘴里不出声地骂了几句。身边的随从小锦衣卫递过手绢，沈提琪用手背把手绢推开了。这时有个水手对李千户喊道：千户大人，日本幕府的船到了。李千户和卢蛇夫一起朝着水手指示的方向看，船的右舷果然驶来三艘怪模怪样的大船。当前一艘黑船比锦衣卫的海船要大出了四五倍，黑船身上架着好似方木箱的多层巨大船舱，其上又高耸着装饰有巨大扭曲组件的木质华丽建筑，整条船都被刷成黑色，关键部分钉着鎏金黄铜剑。建文开始以为是火山丸，驶近了才发现，虽然船型相近，却不是一条船。他知道这种船叫做大安宅船，是日本特有的海船，但是此船比一般的大安宅船要大出许多，当然尚且不及火山丸大。大安宅船后跟随的两艘黑色船只和建文所在海船大小不相上下，是被称为官船的中型船只。三艘船上都飘扬着幕府将军家的黑色龙胆纹旗帜。大安宅船船头站着两名面戴红色天狗面具的天狗众，他们见锦衣卫的海船靠近，相互说了几句什么，招呼海船停在他们侧舷。卢蛇夫单手结着法印口念咒语，双脚下腾起一阵黑云，竟然夹着剑纹飞起几丈高，稳稳落在大安宅船的甲板上。接着船上扔下绳网，李千户带着几名手下爬了上去。沈提琴揉着被打得生疼的脸，心里暗骂李千户狗仗人势。随从小锦衣卫上来问道：大哥，咱上不上啊？沈提琴见四下无人，几个水手又都在忙着船上的事，小声地对小锦衣卫说道：我跟着上去看看，你速速发信号给郑提督，告诉他咱们现在的方位。昨日他的水势已到了200里外，现今估计只在50里内。说吧，他望着大安宅船上正和卢蛇夫说话的李千户的背影，恨恨地说道：老子拼了，不要什么千户总，也好过跟着这狗杀财被他压上一头。再说了，郑提督那边想必也亏不了咱哥俩，做着劳什子鸟官不如来点实惠的。说罢，沈提琪抓住绳网也晃悠悠地爬了上去。大安宅船的顶层甲板是在方盒子般的巨大船舱上，甚是平坦。李千户正在和卢蛇夫说着：我家胡大人想必已和贵国将军大人说好了，这个小子乃是我家亲犯，又偷了你家的什么宝物，你们从他身上搜出那件宝物，人我们自是要带走的。卢蛇夫咯咯地笑着，惨白的面孔即使在阳光下也没有丝毫血色。他说道：千户大人且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们只要丢的宝物，不要人。今后贵我两方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。剑纹被扔在甲板上，他活动活动手脚，看样子卢蛇夫已然解除法术，剑门的手脚和舌头又都变得灵活了。他站起来数了数甲板上的人头，除了李千户、沈提琪和六名手下之外，周围还站着两名天狗众和七八名黑铠武士。凑近了看，甲板上的顶层建筑层台垒榭，画栋飞猛，只是整栋楼都被漆成黑色，藏在深邃的广檐下的两扇包铁大门也是黑漆漆的，看着那么的瘆人。卢蛇夫站在门边敲了三下门，只听门内一阵沉闷的鼓响，两扇大门缓缓打开，四名高矮胖瘦各不同挎着双刀的天狗众排头走出，在门两边分列左右站好。伴随鼓声，齐齐用古怪腔调唱起阴森森的歌来。这歌声与其说是歌，倒不如说是如和尚念经一般，完全没个韵律。 杰文感到脑袋都要炸开了，赶紧捂住耳朵。门内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出来的人极其魁梧，竟在一丈开外，身穿华丽的狮子兜紫围巾大铠，脸上戴着狰狞的铁面具。门框对他来说显然是太矮了，以至于他出门时还要低下头，以免被门框撞坏头盔上的狮子装饰。跟着这人出来的还有一名眉目清秀但面色惨白、修着缠眉的薄嘴唇侍童，手里抱着一柄装饰华丽的巨大野太刀，腋下夹着马扎。身穿大铠的人走到阳光下，面对剑门站住，侍童赶紧在其身后放下马扎，请他坐了，自己抱着野太刀跪在旁边。卢舍夫高声厉喝道： 尔等还不快快参见武田幕府将军大人。 甲板上的天狗众和武士们都弯腰向将军行礼，李千户和沈提喜等人也都跟着双手抱拳行了礼，只有建文直挺挺地站着，既不行礼也不作揖。他虽然落魄，但怎么也是堂堂大明太子，这个人又是妻里的灭族仇人，自己断断没有向他行礼的道理。想到这里，建文将手附在背后，故意扬起头，只用眼角看幕府将军。幕府将军坐着也要比建文高出半个头，像一座紫色的小山。他见建文不肯给他行礼，倒也不动怒，叫过卢舍夫耳语几句。卢舍夫对着建文喝道： 小子，海臣墓在不在你身上？那是七里那个小蹄子从我家将军这里偷去的，乖乖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，否则…… 对于卢舍夫的威胁，建文似乎充耳不闻，两眼望天，嘴里嗫嚅着，反复念叨着： 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 连着念了好几遍。李千虎没读过什么书，听着也不知道建文在说什么。沈提奇颇通文墨，知道这是文天祥被袁廷杀害前留下的绝笔。建文内心显然是软弱的，如今身处险境，他是想从文丞相的诗句里汲取到力量。看着还没直起腰的李千户，沈提奇不禁觉得这厮实在丑恶，便也站直了身子。幕府将军听不懂建文说的是什么，看样子他也不会说中国话，用日语叽里呱啦和卢舍夫说了一通。卢舍夫跨前一步，用扇子遮着嘴对建文说道： 不要念这些没用的，你不是文丞相，我等也不是袁廷，你的性命与我们并无用处，只要你交出东西，任凭你去哪里。 建文冷笑一声： 哼，任凭我去哪里，我若是真有那东西交给你们，你们又大发慈悲不杀我，这些人难道会放过我？再说了，海臣墓并不在我身上。 建文说的确实是实话，如今七里偷出来的那块海臣墓正寄存在铜雀的身边。 无妨，我猜到你会有这事儿，所以我给七里留下了一封信，告诉他你在我们手上，带着海臣墓来交换，还能放你一条生路，但若是胆敢告诉蓬莱的人…… 卢舍夫此时脸上露出了绑匪们撕票前常有的阴森邪气。建文听到七里和铜雀等人知道自己被日本人绑票，反而觉得心里稍安，他相信他们不会放任自己去死。他侧过脸瞟了李千户、沈提奇等人一眼，心机一动，说道： 这些人身为朝廷命官，定是要杀我这个名正言顺的大明太子，你们倭人不好好在日本岛待着，倒要给他们做爪牙不成？你家将军好歹也是一国之主，这位千户不过是一个五品小官，你们竟要替他卖命，岂不可笑？ 建文知道日本人肯定是和胡大人有合作关系，却故意说他们是给锦衣卫做爪牙，是想要激怒日本将军。建文的脑子高速运转，想着如何才能够脱身。 虽然不知道激起锦衣卫和日本人的矛盾是否有效，但哪怕能拖延时间也是好的。孰料卢舍夫异常平静，他把建文说的话翻译给了幕府将军听，幕府将军居然也没有动怒，倒是又对着卢舍夫说了一通什么。卢舍夫转过来又问建文道，你说你是大明太子，可有证据啊？建文故意冷笑着从腰间解下装着传国玉玺的袋子，解开系在口上的绳子，将传国玉玺从里面拿了出来。哼，证据，你若是认得上面的字，读出来听听。镶嵌着金角的传国玉玺散发着温润柔和的白色光芒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读完上面镌刻的这八个字，卢舍夫原本没有什么血色的脸更加惨白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小子居然是大明朝货真价实的太子。一旁李千户等人也都惊呆了，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传国玉玺竟然被建文随身带着。当今皇上每日都在为没有传国玉玺得位名不正言不顺而烦恼，不料这个宝贝竟然在前太子身上。若是将此物进献皇上，他李千户只怕至少能连升三级，封个侯爵也不是梦。建文最怕的是日本人只要海臣墓而将他交给锦衣卫，不过海臣墓既然不在自己身上，自己又能证明身份是货真价实的太子，日本人想必不会把他这个重要筹码轻易地交出去，这也是自己眼下唯一的生计。然而卢舍夫的表现出乎意料，他表现出的竟然是近乎疯狂的狂喜，狂喜到手舞足蹈，嘴里念的既不是中文也不是日语的古怪语言。建文被他的狂躁吓到，他听不懂卢念的语言，但这语言他感到特别耳熟，他想起了父皇从小教自己背的那卷经文。经文的语言生涩难懂，既不是中文也不是别的什么语言，父皇从不告诉他经文的意思，只是让他背下来，每天都要考他，哪怕背错一个字都会招致父皇的惩戒。现在卢舍夫的语言中竟有许多词和建文从小念过的经文是一样的，建文不知所措，那烂熟于胸的经文涌出脑子，他不知不觉也跟着背了起来。卢舍夫听到他背诵经文竟也跟着念起来，和建文所背的竟是一字不差，他一边念一边对着天哈哈哈的狂笑。念了几遍之后，卢舍夫对着幕府将军用日语大叫，幕府将军听罢站起身，猛地从侍童手里抢过太刀，指着建文喊了一些什么。天狗众和黑武士们吼得齐声应答着，围到建文的身前。卢舍夫狞笑着吐出他那条尖尖的舌头，对李千户说道，对不起几位，这个人我们不能交出来。见到手的富贵要被日本人扣下，李千户急了，此人是胡大人要的要紧侵犯，说好了你们绑人，我们设法运出来，大家各取所需，如何又不能将此人交给我们带走？卢舍夫说道，我们要的东西如今已不在这个人身上，但是这个人现在与我们有大用处，自然不能交给你们。李仙户在看到建文掏出玉玺时，已然将五马诸侯梦做了个遍，如今竟然告诉他到手的功劳要被抢走，急得眼睛都出血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